看新闻， 我们帮你看透新闻。 只有法治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 法治理念的重新启蒙。 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赚的肯定比现在多。 我非要把自己防仇力大半，我 没有，我没有钱，我不要脸。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敢想敢问敢言， 深度广度尺度， 我们以犀利定义三 D， 定义三 D， 我们用思辨突破樊篱， 突破樊篱。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是在北京一间非常古色古香的茶馆，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张立凡老师在我的面前给大家谈谈教育的问题。看到您之前写过一些文章，就讲其实中国的这种教育只能教育出人民，不能教育出公民，它和西方的这种教育体制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的。然后香港的整个学术圈现在其实也有这种担忧，他们有很多解不开的历史上的心结。那您觉得他们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吗？ 我的觉得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嗯， 就是第一呢，这个香港当然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了。 嗯， 但是呢它肯定没有这个回归之前那么重要了，因为那个时候回归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胜利，也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这个获得了这只下金蛋的母鸡， 对，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获。 嗯， 但是现在因为中国大陆这个经济这些年的发展，香港对于这个内地经济的作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呢，它依然还是重要，因为毕竟这个还要从香港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个是任何无论是政府还是这个商人可能都是这么想的，香港还是一个能赚钱的地方。 嗯， 所以你说把香港完全废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认为香港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这种抗争的意识形态会让香港自己越来越边缘化，然后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可能也会对香港有长期的误解，会觉得哎，可能香港跟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的，不如让香港自生自灭，中央就不要再管它了。 如果说真让香港自生自灭，我觉得香港倒真有出路了，但是就怕是既不能让你自生自灭，也不能给你怎么说呢，既要控制你， 嗯， 然后呢又不能让你自己发展，这种拿捏的尺度啊可能会让香港人觉得很难受， 就感觉是放风筝有根线牵着， 对， 你想飞我就把你拉回来，你要不想飞我还得把你送上去， 对对对，你还得不停地飞，但是呢你必须受控制。 对， 所以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可能年轻一代，就是我一直讲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年轻一代就是互联网所造成的这个新生代和原有的这些前辈们，他们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 嗯， 这种情况不仅香港有，台湾也有。 对，台湾反而对这个历史问题争议更大。 对对， 台湾年轻学生的反课纲行动，关于到底应该用哪一种史观，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争议。 这个事儿呢，我倒是一直主张不应该只是一种教科书，就是其实教科书可以有若干种，但不一定要太多。比如我记得民国时代一开始好像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有一套教科书，那套教科书可能是从清末的时候就开始有，所以它是好像是黄龙旗。然后呢后来这个中华书局又出套教科书，它可能就是五色旗了。但是呢这两个当然他们也互相有消长，有的学校用这个，有的学校用那个，这个中间呢肯定有一些个区别。 着重点呢，或者表述会有些不一样，但是呢，他给了一个选择，就是至少是老师和学校给了一选择。那么当然学生可能你进了这个学校肯定是你得按这个来，但是总体上来讲，在一个大的真实历史的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可以有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包括日本你看也是这样，日本我们现在经常骂说他们篡改历史，但日本的教科书也不是一个版本，它有的版本它就没有我们所说的那个严重的篡改，它这个各自就是教科书的编纂者他自己可能他会另外有一个把握。我觉得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政府是不是要干预，或者干预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为教科书呢，当然你可以说它是学术自由，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政治。每个国家它的这个教育其实都是政治。我感觉可能这个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啊，至少我们看可能这个亚洲这个文化圈，或者说这个至少我们看汉语的这个文化圈里，其实新加坡也出现了这样的人。当然这是一个年轻人，他这个骂了李光耀，当然也可能他是一个个案，但是他也可能代表一种社会情绪。 对 啊，所以我想，我感觉是好像这个原来从这个平面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些个领导人们，他们还没有理解到就互联网文化所带来的这种社会和这个文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善变，可能对此还没有感觉。所以他们还是习惯于用原来的统治方式，或者治理方式来进行治理。这就是说呢，他们在平面媒体时代，甚至包括什么广播电视时代，这个政府都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个意识形态。为什么呢？他只要把这个口一卡死，你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对， 但是呢，进入自媒体时代以后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像台湾的年轻人，他们为了捍卫这种历史观，甚至付出了生命。有一个学生他自杀抗议政府大中华的历史观，但是历史是不断的在被人改写，像我们之前的领袖邓小平做的那样，历史被拨乱反正了。一个好的历史教育，或者说一本好的历史教科书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大家一直都有争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听张老师深入的解读。好，欢迎回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历史教育是一种政治教育，我们也想请教学历史的、研究历史的张立凡老师，您到底是怎么看待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很难把这个学术啊跟这个教科书啊，或者跟教育啊做一个很直接的这个连接。因为比如我们平时我们自己所研究的东西肯定跟教科书上的表述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种不一样也不是有意为之，就是一旦你深入研究，你就会发现教科书上的东西确实跟那个真实的情况它有距离。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你所说的比如说像台湾这个问题和香港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现在可能这个两岸三地澳门除外吧，可能已经出现了一种本土化的思潮。 对， 然后呢，这种本土化的思潮呢，它就已经延伸到了这个教育或者是对历史教科书的这个撰写和表述这个领域了。 那么这种诉求呢，其实我是这么看，就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大中华文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下来看，它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加入政治， 嗯， 它一定会有问题。那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讲的，比如说台独的思潮，甚至说港独的这个思潮，现在都开始出现。 对， 其实就是这个框架，在民国民国之前啊。它其实出现的就是一种叫地方自治的思潮，但是呢，它还是在这个在统一的框架之下， 嗯， 它有地方自治的空间，而且大清呢，它在这个它消亡之前，它也制定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章程， 嗯， 所以你看，大清朝灭亡没有造成太大的这种震动，就是仇。这个族群的仇杀呀，或者内战都没有出现， 嗯， 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个光荣革命， 嗯， 它就有地方自治的功劳。 但是现在好像我们感觉到台湾的这种，其实它也没有特别大的政治的变动，反而就是因为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更加引发了这种族群的对立。 这里头可能还有党争的背景。特别是可能面临大选， 嗯， 然后呢，这个政治人物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挑起一个话题，然后扩大他们自己的话语权。 嗯， 所以我的观察就是说，这背后是有政治需要的。 嗯，但是。政治和教育好像我们一直认为他们应该是分开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中往往两者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教育的体系，往往都有政府背后他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的影子。您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是讲说中国的教育只能教育出人民，但是不能教育出公民，您认为这个教育人民和公民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什么样的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人才算是公民？ 公民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吧？ 嗯， 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而且他也符合这个就是法治国家，这个在这个所赋予的这些个自由权利， 嗯， 他应该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才能成为一个公民。你可以有自己。应有的那些个思想的、言论的、这个行动的各方面的权利，那么但是我们的教育可能就不太，我们到现在为止，民间好像搞过好几个这种公民读本，都通不过， 嗯 啊，然后呢，但是我们自己呢，只有政治课，没有公民课， 嗯， 现在可能会有，但是呢。它的这个内容还是原来的这些内容，当然最极而言之就是说，爱国家和爱这个执政党是不是一回事儿？ 嗯， 可能就会归到这个问题上来。 嗯， 然后呢，你就很难说了，你就没有办法再深入了。 嗯嗯，我们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的这种教育体制，前一段时间 BBC 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教育走进英国的纪录片，里边的老师就一直在强调说，在中国老师就是权威，然后但是英国的学生他们是不认可这种权威的，他们一直都会质疑权威。但是好像我们在中国接受的这种教育体制，从小开始就会给我们树立一个，不管你身处何地，永远都有一个权威。你在学校老师是权威，走出社会政府是权威，或者说相关部门是权威，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些专家和学者是权威。但是往往大家都习惯于去接受，但是不会有人去想，诶，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吗？ 反而往往只会去服从。那您觉得这种树立权威的这么一种教育形态，其实是不是不利于一个社会它健康有力的发展和创新？ 还是这样，我们是一个农耕文化的国家，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家族主义传统的国家。 嗯， 这种国家呢，它就是从文化上就是强调集体主义的。 嗯， 但是强调集体主义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平等，每个集体都是有头的。 嗯 啊，然后这个头，这个领头人，或者如果是家族，就是这个大家长就很重要。 嗯， 那么其实我们都是生长在一种家长制的文化里头，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教育的模式，它就是它给你这个自由思想的这个空间就相对的比西方人要小。 嗯， 那么这个呢，可能跟航海的文明，或者我们过去这个80年代讲的蓝色文明跟我们的这个黄色文明的这个区别，可能也在于此，就是个人的价值不被尊重。 嗯， 然后呢，这个总是强调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啊，用这个有一个西方学者，他的观点就是中国政府就或者东方的政府都是治水政府。 嗯， 啊，治水政府就从大禹时代就开始了，这种政府他就是。只有这样的政府它才能够这个管理农耕社会，因为大型的水利工程必须是由政府来完成， 嗯， 民间是做不了的。 嗯， 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叫集中力量办大事儿的一传统，就所有的资源都要由这个政府来掌控，包括思想资源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文化现象其实是由它的原来的传统的这个经济模式所决定的。 嗯， 但是西方就不一样，它是有开拓性的，它有很大的自主性，甚至有冒险性，啊，这个你看这个这种航海的或者殖民的文明， 嗯， 它跟我们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它是向外去拓展的， 嗯， 而我们呢就是在这个束缚在这个每个家族所繁衍的这个土地上，然后呢土地是越分越细，精耕细作，然后呢这个财产是越分越小，大家就争夺这点资源。这个是中国的这种从遗产这个制度上就你就可以看出来，每个大家族他要么不分家，一分家这财产肯定是越来越小。 对， 所以中国它就出不来那种说延绵是几百年的这种大贵族或者大家族，当然也有啊，孔子这种， 嗯， 孔家这种是例外， 嗯， 但是你肯定没有西欧就欧洲的那样的那种大的这种比如有爵位有领地的这种，它维持不下来，因为中国要分家， 嗯， 但是西方它不一样。这个长子继承，然后老二老三老四你们去航海去经商去，你们自己找活路去， 嗯， 这个没办法。 嗯，确实好像西方的那种文明他们更注重扩张，更注重探险，所以当时才有这个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到处都是殖民地。但是反观中国，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还是要保守守住自己固有的疆土。对 对， 反映到每个人身上，我们好像也是受到这种文化影响非常深的。现在的中国人其实思想意识还是很保守的，想要把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但是不要再去尝试新的玩意儿，在你没把这个东西做精之前就不要做别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保守的思想，而且这个是从教育当中植根的，不光是学校的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会有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创新者，除了上面说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之外，很多时候是个人教育。那张老师其实就是一个跟我们传统的这种教育出现的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非常具有批判性的思维。那您这种思维模式是不是跟从小受到的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也就是社会教育、个人教育、家庭教育都有关系？ 我因为这个一个当然是经历了很多的动荡啊， 嗯，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父亲他给我一个最好的这个对我的成长过程中最有意义的一个影响，就是说他老有一种逆向思维， 嗯， 就是对于任何一个比如说由正统或者由官方所树立的观念或者下达的政策，他都问一个为什么。 嗯， 啊，这个其实在西方的这种思想模式中很常见。 嗯， 就是你看这个马克思讲什么怀疑一切啊， 嗯， 但是马克思怀疑一切他也是在英国的那个学术和思想文化的环境中， 嗯， 他有条件怀疑一切。所以我一直在想，可能马克思在如果他一直住在德国，他是不是能够做出资本论？ 嗯， 当然德国的思维也很有他们那种思辨性，就是像黑格尔等等等等这些个这套他们的德国人的这种缜密的思辨， 嗯， 但是加上了英国的那种自由的思想环境， 嗯， 可能这两者就造成了马克思这么一个叛逆人物， 嗯， 啊，就是说他可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视角去看待当时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他有很多的批判。当然他没有预见到现在哈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但是毕竟在那个时代来讲他应该是一个很超前的人物。 嗯， 那么我们其实也就是比如说同样我们自己在想我们自己的这个成长环境，其实我就觉得我这有好多的空隙正好被我碰上了。 嗯， 比如说这个当然说这个也许我父亲他那时候他要是每天都很忙去工作， 嗯， 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跟我交流。 嗯， 那我的思想可能就可能按学校里老师教的那一套去思考。 嗯， 因为我经常拿老师教的东西跟他去这个抗争，最后我总是失败。 啊 啊啊，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是就是说他的那个他的政治上的不幸可能对我来讲是一个幸运，就是， 嗯， 哎，我突然学了好些东西。 嗯， 还有就是我自己成长的环境，比如说学校的环境，哎，我就需要防范很多东西啊，或者我这个家庭背景不能让同学知道啊。 嗯， 然后呢但是我呢再加上后来比如说文革这种环境， 嗯， 就是文革就是它造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后来中央也很不满意批判这个怀疑一切的思潮。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本来都是有权威的，每个领导都是权威，突然的就没权威了，权威都可以被打倒， 嗯， 而且打倒的时候很有快感，虽然那个造反的年代啊是一个非常这个纷乱的年代，也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年代，但是呢它有很多的思想空隙出现了。 嗯， 哎，你突然可以想想这个权威或者这个权威说的话它为什么突然不正确了。 嗯， 而且它不正确的有道理。 嗯， 啊，比如说原来我们说大饥荒那个时候反正我知道啊，那大饥荒年代我也经历过，虽然我在城市里边我也看到这个有农村的来讨饭的，我也碰到过。 嗯， 但是我真正震惊的就是说，哎，有一个县他们的造反派把县的档案馆给抄了， 嗯， 然后抄出一些人吃人的什么这个资料，他们就办了一展览，说控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了这样的灾难。 嗯 啊，哎，这事儿对我来讲，我就提供了一个对历史的新认识。 虽然我知道可能这事儿，后来我知道这事儿可能跟刘少奇的关系不大， 嗯， 跟另一位领导人的关系比较大， 嗯， 但是呢至少我知道就是哎这个事情是有的，然后很快的据说是还马上这个造反派就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然后把他们全给抓起来了。 好像确实哈，这个很多人生经历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模式，甚至说让一个人富有很多原来没有的特质，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逆向思维、批判精神等等的。 嗯， 我们其实也特别想多听听张老师聊聊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听张老师谈谈谈。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作为年轻人，没有条件去看得那么的透彻，或者说看得那么理性，等待整个事情发生完之后才会去盖棺定论。 嗯， 所以现在也有一种诉求，就是说，包括像香港啊，像台湾，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历史？怎么去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即将成为的这段历史？其实年轻人是很迷茫的，尤其是像台湾非常的明显，就是在国民党的史观和民进党史观教育之下，年轻人对整个过往其实是有完全不同的认知，也导致了社会的矛盾。但是如果想要真正的正确的认识这些事情，您有什么建议给现在的年轻人吗？ 其实这个台湾和香港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经历了殖民时代。 嗯， 然后这个殖民时代呢，可能就是殖民者呀，他们不同于占领者。 嗯， 因为占领者或者是征服者，他可能是把你的文明破坏了，然后把你的财富掠夺走了。然后他们也就走了， 嗯， 就像这个游牧民族，这样，他可能轰轰烈烈的来，然后呢，劫掠一空，然后他又轰轰烈烈的就消失了， 嗯。 但殖民者不同，殖民者可能他要在你这儿长期的生活和经营，要把它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所以呢，他会建立一套秩序。然后呢，你看就是现在有好多台湾人对日本有好感， 嗯， 你像这个日据时代，当然这个我们谴责这个殖民主义，谴责侵略，但是呢他日本殖民者他建立了一套他们的殖民地的法治和秩序。 嗯， 所以为什么会发生二八事件那样的，就是本土居民和国民党当时作为外来者的，但是他们国民党认为他们是收复了台湾，但是呢，这个本土居民觉得你们这些外来者掠夺我们，而且你们任意的为所欲为。就是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殖民时代的那套秩序， 嗯， 他不太能接受一个虽然是同一种族的新统治者，所以他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然我们现在很难说这个，从历史的正义来讲，你有时候很难评价，难道说殖民者就是正义吗？当然不是啊，但是你说国民党用那种白色恐怖的方式来统治台湾，它是正义吗？好像也不是。 嗯， 所以呢，这个就产生了很多的历史纠结。就是说，你在评论台湾的历史的时候，有一种本土史观。 嗯， 啊，它自然就产生，它产生于台湾的草根民间，当然也跟民进党有关。但是呢，这种史观是可以被当政治牌打的，因为它确实能够唤起很多这个历史上对国民党的仇恨。 嗯， 可是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终局呢？也不是，这还是一个过程。因为你再回想，就是国民党它自我转型，它建立了这个一套这个比较现代的这套民主制度，然后也使它也造就了一个反对党。就民进党实际上是国民党自己造就的一个反对党，他如果不造就，他继续打压国民党，继续强力统治，那民进党不是还是一点机会也没有吗？当然这个民进党也可以说，我本来就有这个权利，我们本来就有反对你独裁的权利啊，这也对啊。那么但是你就是双方来看，这个这两者都有它存在的依据。所以我觉得就是本土史观和大中华史观各自有自己的依据。那么香港的事情也一样，香港的事情我在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香港的这个论述啊，我就是说大陆跟香港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嗯， 历史上近代历史上香港曾经影响了大陆很多，一个是当然是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成为这个殖民地啊，然后呢香港同时它也成为这个西学从向这个内陆输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或者门户。 嗯， 就很多这个西方的这个先进的文明是从香港输入的，所以历来就是广东就变成一种革新的策源地。你看历史上的改革都跟广东或者广东人有关，你说戊戌变法它也是由广东人搞起来的。 嗯， 然后到这个辛亥革命你看也是广东人，然后你像孙中山这样的他也在香港活动，就是他实际上香港是改变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嗯 啊，那么当然这个大陆也会对香港有活动，这个当然这个这六十多年这个我们看到的变化也说明这一点，特别是近这十几年这个大陆的各种毛病，我那时候就预言，我说肯定会大陆的腐败肯定会传到香港啊，然后大陆体制上的很多问题也会在香港发生。 嗯， 然后当然香港刚刚回归的时候大家很高兴啊，觉得这个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且呢这个中央政府也很重视，也促进了这个香港的这个经济发展，给了香港很多的优惠，这我们都看到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四九年刚刚取得政权的时候，中共他也是跟资产阶级合作，为什么呢？他没有管理经验。 嗯， 他们没有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也没有管理现代工商业的经验，所以他们不可能全接管，但是慢慢的他自己的干部培养起来了，他就会搞公司合营，就会搞对资改造，然后现在也是一样。 嗯， 就是等于香港一开始可能是中央政府和红色资本家们共治香港，然后呢红色资本家们也会获得丰厚的利润，然后也支持了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啊，所以呢双方都有利益可图。 嗯， 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大陆的经济就是对香港的这个资金的依赖，虽然香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口岸，但是大陆对香港的依赖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嗯 啊，从这个以往毛时代的输出革命现在变成了输出资本了，大陆已经可以输出资本了，而不是要靠香港的资金和技术来 这个来推动大陆经济了，所以这个时候香港的地位肯定会有变化。 嗯，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由与红色的资本家共治变成了实际上的中联办在这个治理香港， 嗯， 至少是在朝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也是香港人最担心的变化，就是说这个我说是五十年不变，这个现在刚多少年呢就变成这样了，我们今后怎么办呢？可能香港人会有很多担心，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 嗯， 就是因为大陆还在变，但大陆将来朝什么样的方向变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就是从历史的规律来讲，从人类的这个理性来讲，大陆可能会有逆转，但是最终它会走上一个就是跟全人类共同的这条路。这点你看王岐山先生他跟这个美国这个学者弗兰西斯福山讲这个对话，他也讲到，他说我们的这个文化中也有共同的基因，比如法治啊、民主啊，他说我们也有。然后这个福山也问了他，那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这个价值观了，啊，这个王岐山也不否认。当然我们看他作为一个这个研究历史的一位领导人，他也是我的前同事。 嗯， 我觉得可能他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互联网时代，一个地球村时代，就中国虽然现在他还是在强调中国特色，那主要是因为这个不能够这个否认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呢他必须要强调中国特色，但是从总体趋势上来看，这个人类大同，或者说这个人类有这个共同的一种普世价值，我觉得这个趋势可能没有办法阻挡。 嗯 啊，所以香港人也不用太担心，这个大陆和香港也在互动，这么多年都在互动，大陆和台湾也在互动。啊，都已经互动了这么多年，其实相互之间都在影响对方。 嗯，张老师最后再给我们提建议呗，就是觉得年轻人应该怎么去正确的读历史书。 我最怕就是什么当青年导师这样的，或者辅导员这样的工作啊，这个因为这辅导员的都是当领导的。我觉得其实香港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说至少你们好像没有什么禁书。 对 啊，那么这点呢我觉得比大陆就条件就要好得多，就是可能你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根本问题不在于教科书怎么教你。 嗯， 教科书对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影响也好，洗脑也好，可能都是也是一个过程，也是个阶段性的结果。 嗯， 比如说你按照教科书所规定的答案，所预定的答案去考试，你考一个满分，但是不见得你就真正的真懂了或者真认同了啊，你还有机会进行自我教育。 嗯 啊，就是说我注意到很多年轻人，比如他们大陆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比如所给予的这一套这个人生观，现在我们讲什么人生观、世界观、什么三观， 嗯， 这套东西可能作为英式教育来讲是有效的，因为你必须要走这个程序，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产品，你才能拿到毕业证书。 嗯， 这个呢就是没办法，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你进入社会以后，第二个过程就又开始了，这个过程就是去洗脑化的过程。就是说可能一个是学校里教给你的这些东西很快就被颠覆了啊，比如说那个教给你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但你到社会一看都是人人为己，然后都是急功近利，你马上我要按那套去做的话，我可能在社会上我没法生活。你现在你说你按我们当然说按那些英雄模范的这个楷模的方式，你能在社会上生存吗？当然如果你被树为样板，你肯定可以生存。 嗯， 但是作为一般人，你没有被树为样板，我觉得你基本上很难生存。所以社会现实本身就会颠覆学校教育。 嗯， 然后呢你就可能开始这个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一个社会教育就是社会的现实，让你知道现实肯定不像那个教科书所教给你的那么完美、那么美好、那么理想，你马上就会有落差，这个可能是社会给你的感性教育。然后如果你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话，你就会去重新反思你所接受的这些个观念，他们哪些是现实的，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需要重新思考的，然后自我教育的过程就开始了。你就可以去找一些书看，你可以上网去找各种各样的真相。 嗯，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你们比我的便利多多了，因为我那个时代我要想知道一些真相，可能一个我就要看禁书。 嗯， 那时候我小时候我看禁书是一大乐趣啊，比如我偷偷的看《金瓶梅》，我才知道什么是性。 嗯 啊，然后甚至于生理结构是怎么样我本来都搞不清，可能我要看那一类的书我才能知道。然后我也曾经我小时候看一本大概是民国时代的历史书，他对那个他对抗战啊，对什么这个国民大会啊，对什么这个长征啊，他都有不同的表述。 嗯， 然后我说怎么还有这种说法，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不用那么麻烦了，不用像我那么麻烦了。 嗯， 我那时候后来我做研究的时候我还要抄卡片，我们那时候要翻很多书，然后又手工很工整的，不像毛泽东那样就抄卡片， 嗯， 很工整的把它抄出来。现在你不用了，互联网你上网一搜把它拷下来或者把它存在哪儿，这就是你的外脑啊，然后也是你自己教育的一个过程啊。 嗯， 所以我觉得你们比我们有前途，而且比我们有条件。 好的，谢谢张老师。三地化新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张老师长期义务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也相信其实每一个听众朋友都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张老师，总会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张老师辛苦了。 与各位共勉，与君共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三地化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三地的支持，有你们真好。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